大量的空气通过喷嘴吹出，能够像喷气发动机那样获得动力。站风筒能够收集侧面的风，避免能量的流失，将风吹出一条直线，使风的强度更强。利用这个原理，站风筒成为一个大型空气循环器，而成本却非常低。 站风筒같은경우는세계유일이고세계최초입니다 站风筒这款产品是世界上首创的，也是唯一的。专家们一度质疑 Fan Former 是否能够提高风扇的风速，当我们开始出口时，我们只能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，我们不知道它属于电器还是属于普通的家庭用品。去年在台北国际发明展览会上，我们获得了铜牌，并获得了优秀中小企业展创意大奖。 Marketing 대전에서영예최우수상을받았고요。 听完了来自韩国的消息，本期的环球30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关注，我们下次节目见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Zero Words Beijing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。 有勇气不难，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，沉淀浮躁，历练青春。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。